这是一个数字， 这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数字， 对，就是相当于71架飞机的重量。好，另外一个数字呢，如果按照喜马拉雅山峰的高度是67万米，那么这套书的销量大约等于76个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每年大约卖出了536万本。 对， 哇，这个数量是非常， 我们念起来就觉得特别惊讶。 对，我自己看到之后我都觉得很惊呆哈。哎，我们还是请雨欣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套书到底是一套什么样的书，为什么持续畅销这么多年，而且被称为美国的国宝级童书。 好的，我们这套那个神奇书屋在美国包括日本韩国许多国家一共是38个语言版本，它畅销了25年，获得了许多奖项，就是像美国的中小学生图书馆的馆藏图书，它的借阅率是排名首位，包括它和哈利波特一样连续了160周的时间长居纽约时报的少儿图书畅销榜的前三名，而且是美国教育协会是推荐的世界100部经典童书的之一，几乎每个美国学校指定的课外读物，所以它里面讲的故事也是非常精彩的。 其实我之前我在这插一句啊，我之前看过一个介绍啊，说现在在美国应该说是40岁上下的父母几乎每一个人在他的这个应该是小学期间都读过这本书。 对对对。 那么如果以这样的时间来推算，那么 Facebook 的首席执行官这个桑德伯格也在他小时候看过这套书。 对对对。就是媒体这么介绍这套书，就是说跨越了三代人。三代人都读过这套书。 好，刚刚我们介绍的是这套书到底它是一套怎样的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它的内容哈。为什么这套书这么的畅销，这是不是跟它的内容有非常大的相关性呢？我们还来介绍一下这套书，其实是非常大的一套书哈。总共有多少册？ 对对对，我们今年出版的话预计是28册，它一共的总的册数是140多册，就是我们会在未来2年的时间内全部出完，这样子。 这套书是首次在国内出版吗？ 之前7-8年之前出版过一次，但是它的量比较少，只有30几册的量。它不是全引进的。 所以这次我们是全部引进了。 对对对。 就是美国小朋友能看的特别有趣的书，我们现在在国内的小朋友也可以看到，甚至更加精致它的版本。 对对对。 这套书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呢？ 它是应该说准确的说是26年前就开始出版第一本。 就是在1992年。 对对。 我也很好奇啊，为什么1992年到现在2018年还如此畅销，跨越了这么多代哈，这个书依然会被那么多小朋友所喜欢。 其实它的主题比较丰富，因为里面有恐龙，包括古埃及的木乃伊，还有中世纪的城堡，它选的主题就特别的广泛，特别鲜明，不像我们现在和当下结合的比较密切，它是和我们历史各个阶段的一个年龄层都比较密切，所以它是还是经久不衰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其实这套书呢，它不仅是一套让小朋友喜欢的书，最重要的是它其实要锻炼的小朋友的阅读能力，应该说超越了时代性。 对对对， 就是它还是非常经典的。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雨欣给我们介绍一下哈。现在我们要出的是28本。 对。 这一套。这套书当中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可以。我们就是10月份刚出的这一套八本的话，它的主题有那个恐龙，还有木乃伊，还有的是我看一眼。寻宝加勒比是关于那个加勒比海盗的。 加勒比海盗。 对，就是所有的主题都是孩子特别关注的点。然后还有忍者的秘密，就是日本忍者那个时代的一些事情。还有亚马逊探险，就是亚马逊热带雨林里面的一些故事。然后还有勇斗剑齿虎，这本书是讲的就是史前的一些那种冰川时代。 时代。 对对对对对对，冰川时代的那个时候的事情。还有月球漫游记，就是直接这个两个主人公穿越到月球，然后在月球上的一次冒险。这是我们一共是八本的话，就是这个主题。然后下面我们会去各种时代，包括莎士比亚的时代， 还有 穿越之旅哈， 对对对，印第安传奇是在美国的大平原上面，是公元1800年的时间，还有公元的1870年蒸汽机的时代，就是它特别多。我如果这么一介绍的话，28本的主题全部介绍，可能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去介绍。 是这样，我还是为大家做一个重点的推荐吧。刚刚其实讲到的这个是勇斗这个剑齿虎哈， 对， 这讲到的是这一册，这是第七册，后面有月球漫游记，还有与海豚共舞，还有幽灵镇牛仔，还有狮口逃生记啊，致敬北极熊，逃离火山城，误入秦皇陵啊，还有海盗湾历险啊，寻师古希腊，滨海大沉船，印第安传奇，丛林大逃亡，袋鼠的礼物，战地小天使，还有巧遇华盛顿，冲出龙卷风，绝命大地震，还有仲夏夜惊梦啊，早安大猩猩，还有感恩节奇遇，以及逐浪夏威夷。大家可以听到哈，我刚刚所说到的这些故事都特别具有地域性，还有时代性哈，就是 就比方说咱们里面的有一本叫《滨海大沉船》，它是讲了泰坦尼克号的沉船的那一次，它是穿到那个时代去。 这套书呢，虽然说它是具有地域性啊，跨越了地域，也跨越了时代，有一种穿越的感受。但是其实这套书呢，它的主角是没有变的。这个主角呢是一个8岁的哥哥杰克啊，这个性格是非常理性冷静，喜欢看书。还有7岁的妹妹安妮，安妮是一个喜欢幻想和冒险的这样一个小姑娘，所以他们俩是兄妹俩的组合，然后带大家去穿越。 对对对，是属于一个性格互补的状态。就每次妹妹特别想冲出去然后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哥哥就会比较理性的去分析，然后去翻开一本书查找资料，然后两个人不断的这种合作的关系。 那这一套书的作者是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他能写出这样一些经久不衰的故事呢？ 这个作者是叫玛丽波奥斯本，他是美国作家协会2届的主席。而且他为了写这套书，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调查过他是搬过13次家。因为每一个地方，包括他之前还在来我们中国，里面有一本书叫《误入秦皇陵》。他为了写《误入秦皇陵》这本书来过中国一次， 特别要看一看。 对对对，他想知道我们中国这边的一些文化古，就是这么多5000多年的文明，他就想了解一下，所以他就搬过了13次家，而且他换过了38所学校。他是在每个学校周围会住上一段时间，去学校里面和学生进行交流互动，这样他写的故事比较符合孩子的口语。 我想问问雨欣啊，因为你接触这本书，应该说做他的策划编辑，也非常了解这一套书。你认为为什么他能够这么有吸引力哈？从你的角度去，你觉得他的特色是什么？ 好的，他这套书的最大一个亮点就是故事比较精彩。我不知道，可能我是86年出生，我们那个年代比较喜欢的一部动画片叫《机器猫》。 哆啦 A 梦。 对，哆啦 A 梦。然后他这个书特别像哆啦 A 梦里面的那一个叫时空门，是叫时空门吗？ 对对，时光盒。时光穿越的那个时空， 就是那个门，一打开门之后，然后可以穿越到不同的时代。 对， 它其实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然后你打开那个，就是进入神奇书屋之后，你就翻开一本书，就可以穿越到不同的时代，进行一个历险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是非常精彩的。你就孩子在去恐龙时代，或者去各种时代，就是前所未有你没有经过的任何时代，你都可以在这一套书里面经历过。所以故事是非常精彩。第二一点呢，它是将科普性就是实用性比较融合的比较好一点，它里面会有许多知识点，包括恐龙的介绍啊，还有什么古希腊他们是怎样制作木乃伊的这一个过程，它会把一些知识点放在里面。 就是说呢，这一套书它不仅是一个讲故事的过程，也是一个科普的过程。 对对对，就是两者结合得非常好。但是我们可能许多作家做不到这一点，你要么讲故事就会把一些孩子关注的 科普性的哈， 对对对， 这种知识就要规避掉，因为你讲的太多孩子就不喜欢了。 对对对，他这个作家是比较聪明的一点，就是而且比较了解孩子的心理，因为孩子特别有那个探索求知的欲望。如果你只讲故事，故事背后的一些知识点没有介绍出来的话，他可能就不太喜欢看。他特别喜欢探索，包括月球啊各方面的都喜欢了解一下。 但是这套书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哈，就是我在想，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看绘本，可能绘本针对的是一个故事，然后他用一个非常厚的一个精装本哈，图画的形式来呈现， 对对对， 小朋友会比较喜欢。但是如果讲故事，那势必是要以文字为主导的，那么小朋友会不会适应呢？比如说这个书的年龄段是多少年龄的这个小朋友开始能够看了？ 我们这套书的定位刚开始就是说是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之间的一个年龄段，就是从图画书到文字书的一个过渡。现在我们家长包括许多80后的父母，孩子基本上是幼儿园已经开始往小学这样一个迈入的过程，他要从一个从读绘本的一个过程到文字书的过程的一个过渡。那么现在这种桥梁书就是独立阅读的这种书比较少，文字书比较少，所以我们这套书就是针对这样一个群体来做的一个套书。 就是如果小学一年级应该是7岁8岁， 现在6岁就可以， 6岁、对，6岁然后一直到差不多3-4年后吧，应该是10岁， 对，10岁左右吧， 对，现在小朋友就是可能因为小时候看绘本看多了， 对， 所以我感觉对他们可能视觉上感受会觉得好像我看看水彩画也好，看各种各样的画要比我去读文字更加的吸引我啊，那么这个转换我相信是很多家长非常头疼的，就怎么样能让孩子开始喜欢看文字书，用脑袋去思考想象，而不是只是看眼前的这个绘画作品，这样的一种模式。 对对，我之前下面跟一些家长交流的时候，他们也特别头疼，说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看漫画，特别喜欢看这种图画多一点，特别他们不太喜欢这种文字书比较多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可能你选的文字书就不对，因为有许多家长给他孩子选书的时候，就是早期的时候，就是6岁的时候就开始选《红楼梦》《水浒传》，就特别深特别深的东西。 对，他是看不懂。 对，看不懂。而且我说我现在都30多岁，然后我《红楼梦》然后读原文基本上都读不懂，然后你就直接6岁的年龄段你就给他读《红楼梦》。所以选书最主要还是要孩子感兴趣的点。他如果是真的是里面内容很好玩很有趣，如果你给他一本书，你自己先给他读上一两段，就是让他有一个感兴趣的点，之后然后他自己就会爱上这套书，然后就会不断的进行阅读，就这样子。 所以呢，其实对于孩子从一个图画为主导的这个阅读习惯变成以文字，对，他要有兴趣为主。所以这本书它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它真的是不是刻板的在讲科普知识，也不是刻板的在讲故事，而是以两个可爱的小人物，可能这两个小朋友和读者的这个小读者的大概年龄段也是差不多的， 对， 所以对以这样的这个思想。然后去带着大家以这样的所思所考去带着大家去感受去冒险，所以才会有一种非常多的互动和吸引力，包括有一种共鸣。 对，而且我们这套书它的字数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说是几万字那么多，我们这个书一本书 相对密集性而已。 对，我们这个书一本书其实只有10000字左右，它是和图画还是有结合的，并不是说没有图画在里面。 对， 它 的这个图画更偏重于这个黑白画哈。 对，当时我们也是考虑了很长时间，要用黑白的还是用 彩画。 然后我们国外的一个儿童心理学家研究说，彩色的图画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然后我们就想采用的是黑白的，就是和文字的颜色是一样的这种形式，让它尽量的避免就是图画对文字的干扰过多。我们就采用了黑白的。 就是说这套书呢，他是希望把更多的重点和注意力放到文字上，而不是图画上。 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汉字是非常有很久的历史，而且博大精深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希望孩子能够喜欢上我们的汉字，然后爱上阅读。 好，刚刚我们介绍到了这本书的几个特色哈。那么我们再聊一个话题，我相信也是很多的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那这套书当中，这些故事到底它是怎样的起承转合，怎样的吸引大家？比如说我们就来举几个例子哈，这个为大家来讲几个故事。这里边让雨欣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几个故事？ 其实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我们孩子比较感兴趣的恐龙这个主题这套书、 哦、对，叫《勇闯恐龙谷》。 对，《勇闯恐龙谷》这本书， 嗯， 它的一开头就是直接两个主角就进入了美国的是瓦西森林， 嗯， 这一个地方，然后打开了神奇书，然后去了恐龙谷的时代，进行冒险的一个故事。 嗯、 其实我和主持人可以进行一下，咱们读一下里面的内容， 好呀，好呀，可以，我们进行一个合作哈。嗯、 行吧， 我们就 我不是专业的，所以可能读的有一点点。 对，没关系、嗯，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在这儿有一个情景在线哈，帮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套童书它的魅力。 对对对， 好，我们就读第一个篇章一上来哈是怎样的， 对对对， 好吧？然后我读安迪，你读杰克， 可以可以、 嗯。好，救命啊！有怪兽！安妮大叫。 说了像真的似的，杰克说：“宾夕法尼亚的蛙西竟然有头真正的怪兽！” 快跑啊，杰克！安妮大喊着，跑到公路上。 哎，倒霉！杰克想，跟七岁的妹妹待在一起就是这么个下场。 安妮特别喜欢幻想，而杰克已经八岁了，他更喜欢真实存在的东西。留神，杰克，怪兽来了！安妮又叫道。 杰克没有说话。 快点，杰克，我们比赛看谁跑得快吧！安妮说。 不了，你自己玩吧，杰克说。 安妮独自跑进了树林，杰克看着天空，太阳快要落山了，他对安妮喊， 快回来，我们该回家了。 没有听到安妮的回答，杰克等了等，又喊了一声 安妮。 嗯， 对， 这时他听到安妮大叫，杰克，杰克，你快来呀，快。 杰克叹了口气，心想但愿别是什么坏事。 他离开公路，朝树林里走去，金灿灿的夕阳映照着那些树木。我在这儿，安妮站在一棵高高大大的大橡树下喊着。看，她指着一架绳梯，那绳梯从大树的高处悬挂下来。 哇，杰克轻声赞道。 大树顶上有一个树屋，夹着两根大树枝中间。这肯定是世界上最高的树屋了，安妮说。 是谁搭的呢？杰克问。我以前从没见过。 不知道，但是我想上去看看，安妮说。 不行，我们不知道他是谁的。 就上去一会儿嘛，安妮说着开始往绳梯上爬。 安妮回来，杰克叫道。 可是安妮还是继续往上爬，她一口气爬到了最高的那根树枝上。 杰克叹了口气说，安妮，天快黑了，我们现在必须回家去。 安妮钻进了树屋不见了，杰克又大喊了一声 安妮。 他等了片刻，正要张口再喊，却看见安妮从书屋的窗户里探出头来。书，安妮喊道。 什么？杰克问。 这里全是书，安妮兴奋地说。 天哪，太棒了，杰克想，他最喜欢看书了。 杰克把眼镜往上推了推，抓住绳梯的两边，也开始向上爬去。好，刚刚我们讲到的是第一章。 第一章其实很快的就结束、 嗯、 它里面的文字量不是很多。 其实第一章讲的是一个我觉得是欲扬先抑吧，就是先用一个倒叙的手法，或者是先用一个比较吸引人的方式啊、嗯、带大家去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小朋友就比较 直接吸引孩子，然后 对 他的 注意力、嗯、接着呢就开始出现了怪兽，就是所谓的恐龙。 对对对、嗯、 然后呢从怪兽出现开始就讲他们的这种惊讶惊奇，然后再到这两个小主人公是怎样这个勇闯这个恐龙谷的。所以这套书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它的逻辑性还是挺强的。 对对，所以我们这套书的定位就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孩子看的一套书。 嗯。好，刚刚我们聊到的是这套书大概它讲了一些什么内容，包括也介绍了这一套书。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还是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哈童书的魅力。在感受之前呢，我还是挺想先问问雨欣一个问题的、 嗯、 因为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呀，就是选童书是一个挺头疼的事情。 对对，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会有不同的喜好、 嗯、 而且呢市面上童书也纷繁复杂非常多、 嗯、 到底该怎么选。 嗯，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咱们每年的暑假电视剧，就是电视上面播放最多的就是影视剧是什么？ 嗯， 西游记。基本上从 我那个年代一直到现在 播放老少咸宜，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播放了这么多年，每年都在看，但是你会一直觉得它很好玩，很有趣。所以我们当时选这套书作为我们引进中国的一套第一套我们磨铁的童书的话，还是有考虑的。我们觉得它很有意思，很好玩，而且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就是在任何国家任何的孩子都喜欢的一套书。所以我觉得首先家长选书的时候一定要选那种比较经典的，就是畅销了许多年经过时间考验的一套这种书，然后是可以购买的。第二点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套书的作者为这套书做了什么，他不是说凭空的在家里面去想象，他是要经过自己和周围许多的科学家或者是一些人的交流去，包括和孩子的交流。我们这个作者他为了写这套书，我们不是刚才说过他搬过13次家， 对， 然后去了30多所学校，他其实是很慎重的去写这套书。所以你要看这个就是作者为这套书做了什么，包括我们之前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个儿童文学作家曹韵轩，他写书他基本上都是写的都是很真实的一些事情，而且是他自己家乡的一些故事。他是很尊重我们的小读者。然后我们国外引进的书还要考虑的一点就是他的译者是谁。我们这套书的译者是马爱农，刚才我忘了介绍，马爱农是我们这套书前八本的译者，他是翻译过哈利波特的这套书，他也算是我们翻译界的一个大咖吧。所以他的文字翻译能力包括他的用词考究也是非常的注重，然后符合这个孩子的口吻的。 对，所以马爱农老师呢在这一次的新书发布会上啊，就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会上特别说到了，他说孩子什么时候可以阅读什么样的书籍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年龄界限，孩子的兴趣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完全按照孩子的年龄来决定。 对对对，还是要看孩子的那个兴趣。 而且我觉得这套书最大的一个特点还有就是它其实是把娴熟的这个知识，就这种科普知识运用到内容当中去之后，它其实是给大家讲了这样两个标杆性的小朋友，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榜样的作用。比如说爱写笔记热爱知识的哥哥和爱冒险热爱创新的妹妹，因为它正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如说分析经验和相信奇迹，比如说哥哥就代表着喜欢分析，喜欢有逻辑思维的思考，那么妹妹就代表着她相信奇迹，所以她会有更多的创新。因为她会有一种冲动，有一种想要创新的这种想法或者愿望。 其实这两种性格都是我们现在孩子都应该具备的一种，不能说是只是需要沉着冷静的去思考问题，我们也需要一股闯劲。其实这两种性格对于孩子的性格培养的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从阅读当中真正能收获到的是对于孩子人格的这种养成。 对对， 比如说这两个小朋友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这个冒险当中，然后去分析经验，同时呢在危险关头又能够获得拯救的秘籍，所以 对对对， 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传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家长在选书的时候，尤其在选小朋友喜欢的读物的时候，一定要综合考虑，首先小朋友要喜欢，怎么样他会喜欢，不只是那些非常炫的读物，而重要的是它里边有核心价值观的输入， 对， 能够让孩子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去能够真正的树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他有一种非常好的思考方式思维方式啊，这样的一种教育是比较好的。 对对对，他有一种敢做敢当，能够承担责任，敢于冒险，然后这样一种品质在里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他这套书的，现在我们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家长上面就比较关注的说是跨学科学习这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许多人工智能时代，许多东西被人工智能所代替，包括无人超市的出现啊，还有一些银行的 APP， 许多其他的一些这种人工智能的出现，导致可能专科性人才已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别看重，反而是复合型人才更是看重。我们这个书就特别注重这一点，就是说每一个书都有一个主题，孩子你可以喜欢莎士比亚，可以喜欢达尔文，这每一本书都会有一个主题。有的小读者看了这套书说，我想当一个画家， 我想当一个文学家、嗯、我想当一个月球就是 冒险探险家， 探险家宇航员，就是说如果你能在这套书里面找到一个自己的人生定位的话，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你以后的路会走得更顺一点，并不是说哪一条路是你就是固定的，家长特别喜欢给孩子 去下一个定义，或者 说你只能 是规划一个路线， 对对对、嗯、你只能是去学习比较好，或者你不能画画，你不能写作，你只能是学习比较好，考一个好的大学，然后毕业之后你就、 嗯、对，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对对， 嗯， 嗯，包括我之前可以插一句题外话，我之前是学法律的，但是我一直喜欢文学、嗯、所以我毕业之后我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我最后还是选择了文学这条道路，最后我大概在毕业之后的几年时间写了许多书，也加入了山东作家协会，所以其实喜好喜欢还是一个孩子特别应该注重的。嗯， 刚刚说到了这个话题，就让我想到了其实对于教育来说，我前两天又重新翻开了几年前的一本畅销书《硅谷钢铁侠》伊隆·马斯克的传记哈、 嗯、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我们看起来很优秀很成功的人士，如果去追溯他的成长经历，他们在童年的时候或者他们在人生重要的这个知识积累的阶段，他们不仅是知识积累了知识，而是更多的创造了他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独创性和这种创新能力，包括并不被拘束的一种能力、嗯、哈。 对对对， 所以你看伊隆马斯克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一些课外读物，是关于冒险系列的、嗯、 对对， 关于火星、嗯、是吧、嗯、关于月球，关于那种看起来好像离我们生活很遥远但是也非常具有幻想性的、 嗯、 特别有趣的一些科普的这样一些读物、 嗯、 所以会开阔了他的思维方式、 嗯、 那么他就会有大胆的想象，我要去做一个电动车是吧、 嗯、 我要去让人类到火星上去退休，到火星上去旅行、嗯、甚至搞了一个火星的计划是吧，然后呢希望能够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做到一张头等舱的机票就能够让人去火星上去旅游去居住、 嗯、 这些看起来非常大胆的想法现在正在一步一步实现、 嗯、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教育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从孩子的一开始给他一种就是你无所不能或者说你什么都有可能， 对， 全方面 的去培养孩子的一个阅读，不要说只限定于一个题材，让孩子有一个自我的选择空间，嗯，这是最主要的。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我们人生知识的一个渠道。拿一本书和看电脑不一样，它在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触发你的思考，会让你有逻辑的系统的对一个人、对一个故事、对一段历史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个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听到我这段讲话的人，您的手里正捧着一本书，谢谢。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书局就是一盏明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 以书会友，以书怡情，让我们敞开心扉，让书来滋润心灵，与书同行，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时间11: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的是一套童书，叫做《神奇书屋》。这套书呢，也被称为是在美国是国宝级的童书。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套书的策划编辑刘雨欣，欢迎夏雨欣。 嗯，大家好。 嗯，上半时段我们特别聊到了很多话题，比如说这套书到底它为什么这么畅销哈？它的秘诀是什么？包括这套书当中它讲了什么内容？还有就是我们的父母该如何为孩子来选择童书。那么在选择童书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它的好看之外，它的故事性和培养孩子的价值观之外，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哈、 嗯、 或者说我们读书的目的也是对于应试的孩子来说写作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嗯、 通过读书能够让他有一种写作的积累、 嗯、 那么如何培养孩子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去引导他们提高写作能力呢？ 其实读书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说培养孩子的阅读力，还有写作力，还有他的想象力、 嗯、 写作能力现在是特别重要的一块。我们现在孩子的作文一般的是高考的话150分，他的作文占了60分，所以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比重。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之前的作文分数是就是写的作文写的特别不好嘛，小学的阶段的话作文还得过0分，然后人家说哎，你为什么之前写的作文得0分，现在然后能成为一个图书编辑，一个儿童文学作家、 嗯、 我说我还是因为看书看的比较多，是后期补的书也比较多的原因、 嗯、 其实写作的能力的提升并不是说有许多是天赋，但是也是后期的一个训练。就是我们看书，包括我们刚才和主持人然后一块儿读的这一段，它其实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它一开门见山就直接引入了主题，这是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地方、 嗯、 就是你要让故事曲折好玩，就好比我们一个很平静的湖面，你往里面扔了一块石头，然后掀起了一个波澜、 嗯、 就会一下子你就觉得哎，这个水是动的，是活的。所以我们在培养孩子的写作的过程中呢，就家长可以适当的引导一下。 嗯， 就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写的一个话题，我的妈妈。 嗯， 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写我的妈妈，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瘦瘦的脸庞， 嗯， 乌黑的长发、 嗯。 他写的基本上，我们觉得现在读来就觉得不像是他的妈妈，写了一个明星或者一个、 嗯、 那种感觉，特别神圣高大。魁梧的那种形象，就是很 女神范、 啊、对，很女神范那种形象、 很圣母 对对对。所以后来然后我也写过这样一篇文章，我的分数很低、 嗯、 然后我们的作文老师语文老师就跟我说、 嗯、 你可以写你真实的妈妈、嗯、或者就是写真实的东西， 其实就是突出妈妈的个性和特色。 对对对、 嗯、 我记得我当时写作文的时候，我就写我的妈妈怎么写的，我就写我的妈妈瘦得像一根稻草。 嗯、 就是当时许多同学都说你这个篇作文不会得高分，但是我会有一个转折、 嗯、 我说他虽然很瘦，但是他肩负了一个家庭，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体弱多病，包括那时候我的声音特别细嘛，许多小孩都经常欺负我，就是很软的一个男生的形象、 嗯、 所以就我妈妈每次都是一个站在外面保护我的一个那种形象，虽然说她是一个看上去一个像稻草一样的瘦小的这样一个、 嗯、 母亲的形象，但是她撑起了一片家。所以你有一个转折，写一个真实的东西可能会好一点。我们这套书虽然说是一个想象的，就是幻想的一个书，但是它里面的许多细节上面都是写得很真实，包括我们刚才朗读的时候杰克的沉着冷静，他的一个性格，包括、那个妹妹安妮她的敢闯敢拼的这种性格，她其实通过她的语言，包括她没有说是那种就是大众化的描写。所以我们在培养孩子写作的时候，还是要注重孩子的个性化的写作、 嗯、 不要让他写得特别假。 要用真实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事物，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更好一点。 嗯， 而且写作并不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家长是要和他一块儿进行交流。包括我们经常现在国庆节刚过嘛，出国旅游，包括在外面各个地方旅游也比较热，我们其实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周围的世界，包括其他的一些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都了解一下，这样可以开拓孩子的视野。 我其实有个突发奇想的想法哈，我在想，如果父母在这套书的这个，因为它里面写到了很多的地点，是吧？加勒比呀，包括这个木乃伊呀，包括还有就是亚马逊呀，还有就是咱们的那个秦皇陵。 对。 就是如果家长读完这套书之后，带着孩子去走一趟，也许效果也会很不一样。比如说，你看我们去秦皇陵就知道，这套书其实里面讲到的秦皇陵跟你看到的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是怎么描写这套？这本书的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教育方式。 对， 我突然觉得这套书其实为什么它会畅销，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既有儿童的情绪，也有故事的情节，还有冒险，还有文学性，所以它是一个叫通识教育的一套书，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知识体系。所以它会比较能够让孩子们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还有就是刚刚雨欣说的，他每一套书的开篇其实他的方法写作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这包括第二本他直接就是说他还在呢，杰克说看上去里面没人，安妮说主持人可以咱们读 简单的读两句，大家感受一下他每一套书其实他都是有逻辑性的，就是一套一套接下来读就会有一个很连贯的逻辑，而不是单独成册。 第二本他还是在去，这是第三本木乃伊之谜，他是 第三本木乃伊之谜，然后 第三本 这本书讲的是发现木乃伊的这个过程。 对， 好，我们为大家读一下哈。杰克第一句话是 他还在呢，杰克说 看上去里面没人，安妮说。杰克和他七岁的妹妹安妮抬头往一棵很高很高的大橡树上看，在树梢上有一座树屋，晌午的阳光映照着树林，吃午饭的时间快要到了。 嘘，杰克突然说，那是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安妮问。 我听到有声音，杰克扭头看了看四周说，好像是谁在咳嗽。 我什么也没听见呀，安妮说，快点我们上去吧。他一把抓住绳梯开始往上爬，杰克垫着脚走向一簇灌木丛，用手拨开一根小树枝。 喂，他问，有人吗？ 没人回答。杰克，快点儿！安妮在上面喊道，树屋看上去跟昨天的一模一样。杰克还是感觉附近有人。 会不会就是把书放在书屋里的那个人呢？杰克想。 杰克，安妮又喊。杰克的目光越过灌木丛的顶部仔细观察，难道那个 M 此刻正注视着他？或许他是想要回金勋章，就是杰克在恐龙时代冒险时捡到的那个，又或许他是想要回皮书签，就是夹在骑士和城堡书里的那一枚。勋章上的字母 M， 书签上的也有字母 M， 可是 M 代表什么意思呢？ 明天我把这两样东西都拿回去，杰克冲着灌木丛大声喊道。 一阵微风吹过树林，树叶发出刷刷的响声。快点儿，安妮大声催促道。杰克回到大橡树下，抓住绳梯爬了上去。爬到树顶之后，他从书屋地板的圆洞钻了进去，然后他扔下双肩包，把眼镜往上推了推。今天我们挑哪本书呢？安妮看着书屋里散落在各处的书说，她拿起那本骑士和城堡书，就在昨天，骑士和城堡书把杰克和安妮带到了骑士时代。好，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一段其实是一上来哈，在这个木乃伊之谜当中的一段话，大家会有一个特别大的 感受。再次到了挖西森林，然后去书屋探险的一个故事， 而且它是有连贯性的， 会 上两本书。 对，而且它的开头就是直接对话，我们可能国内的许多作家写书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场景描写，就是说天空很蓝，飘着什么洁白的云彩，然后各方面，然后一直进展的很慢很慢。但是我们阅卷老师批阅语文卷的时候，作文卷的时候，他就会看你的故事，看 看你的故事好不好玩，如果你前面啰里啰嗦写了一大堆的话，他可能反而没有兴趣阅读下去。 没错、这个就像我们看电视剧也是一个道理哈、就是如果你要是一上来铺垫特别多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有一点点这个非常不是很耐烦的心理状态，会觉得 对对对， 你这个铺垫的太长就没有意思了。但如果你上来很有冲击性的镜头，那么大家就会觉得被这个吸引。 我记得有一个阅读专家曾经说过一段话，说国外的作家他最擅长的是讲故事，国内的作家最擅长的是讲文字、但是我们这两点不能，并不能说只去看国外的作家的书，然后那样的话你只会学到写故事的技巧、但是国内的作家有可能文字上面的一些修辞手法，包括场景的描写，然后你就无法了解。所以我们既要看国内作家的书，也要看国外作家的书，这样会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好，刚刚我们聊到了特别多关于这本书当中的内容。那么其实这一套书是28册、刚刚雨欣在一开始也介绍到了，它其实总共是100多册。 对， 那么后面会有哪些内容呢？ 后面其实我们还有，我们现在是出的是故事系列，它还有科普系列。科普系列就是专门讲科普知识的，可能就没有咱们这个冒险的故事作为线索。它里面主要讲的是恐龙、恐龙的发掘，包括那个恐龙的灭亡等等各方面关于恐龙的知识，还有金字塔的建造、木乃伊的制作，整个的是比较科普化的一个这样的一套书。这套书一共有50多本。然后后面我们还有第三个系列是中英双语系列，现在家长特别注重孩子的这个英语的能力、所以我们会出原版的中英双语系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我其实挺想问问雨欣的，我们在国内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会做一些删改吗？ 我们基本上没有删改，只是说他翻译上面会尽量尊重孩子的，咱们国内的孩子的一个口语，然后去、因为儿童书它不像其他的一些书，它基本上里面的内容都是儿童化的语言，或者是情节也是儿童化，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删改。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啊，这个作者他叫玛丽波奥斯本啊、这个人他写书到现在这套书有25年了，26年的时间了。在这过程当中他会不会做一些改动呢？比如说他觉得这些故事可能已经淘汰了，然后会有一些更新的故事出现。 问的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里面有许多那个数据上面，包括有许多里面有许多知识点。我们是在20多年的时间，他有许多那个数据，包括我们的考古挖掘啊各方面都是会在更新的。我们的这个作者后期的话都会把那个所有的基本上最新的数据补进去，包括恐龙里面的最新挖掘了一些恐龙的这个知识或者什么都放在里面，然后重新进行补充一下这样子。 那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哈，你在读这套书的时候并不是读的20年前的老梗，其实它是有一些创新的。 对对对。 对，好，今天其实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套神奇书屋哈，就是带家长朋友们还有小朋友们一起去了解这样一套畅销25年的特别有趣的这一套作品。这套作品呢其实是带小朋友们更多的了解到了知识，了解到了这个不一样的穿越的科普的世界，还有就是知识的文学，对对，文学世界。我觉得其实看完这套书这个小朋友们更多的感受可能是在读的过程当中会很吸引你，就是就像有一位老师，就是应该说是育儿老师，在看完这套书他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评价特别好。他说选书是要有标准的，这里边要有甜味儿、药味儿、维生素味儿。 对， 他说儿童读物要有甜味儿，就是你的书要引起孩子的注意，有了甜味儿以后呢，甭管什么味道的糖他就愿意去读。还有就是一个药味儿，就是要满足孩子的好奇心，满足孩子对世界的探索需求。最后是维生素味儿。神奇树屋呢是哥哥带着妹妹探险，两个人是互相帮助克服难关，这是儿童内在萌发的去探险的一种需求，它是符合儿童心理成长模式的需求。所以呢神奇树屋就是把这三种 甜味儿、药味儿，对，还有、维生素味儿结合到一起，所以他做的这个神奇书不仅是阅读能力的一个桥梁，同时也是多年前这个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桥梁书、过渡书。可能孩子读了这套书，会渐渐放下了那些彩色的绘本、 对简单的图画、 对简单的图画，他可能觉得 热爱上文字， 简单的内容、简单的故事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量和我的求知欲了。 对对对， 那可能因此孩子就会更加喜欢探险、喜欢创新、喜欢创意啊。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打基础的这样一个阅读的过程哈。所以也推荐大家去看这套书。我相信孩子们看了之后，他可以真的让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够在你阅读的过程当中多一份这种脑洞大开的想象， 想象的空间， 对，想象的空间。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套书传递一种勇气、力量、责任。 对对。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哈，非常感谢雨欣的做客，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神奇的树屋这套童书。我也希望在今后的这个我们的这套书马上就要出下面的一个版本了。 对，我们现在是十月份，我们十月底之前还会出16本。 16本，这个16本是另外一个科普系列的。 不是，也是我们故事系列。我们现在故事系列不是出了8本吗？我们接下来还会出16本，它一共是今年会出28本。那我们这个月是会出16本。 对，所以我觉得阅读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成长的过程和方式。就是打开孩子的另外一扇窗户，另外一个想象的空间和世界。所以很期待未来的100多本哈，即将在国内上市，跟我们的小朋友们见面，带给小朋友们不一样的一种成长空间。好，谢谢雨欣，谢谢。 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我快

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